据南朝鲜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朝鲜的宣布韩日日军慰安妇协议无效和争取正义解决全国行动，6月28号在首尔的青瓦台周边举行游行，表示要求日军性奴问题协议无效。